商业专题咧，今日咧我哋会讲个地方咧，就系、是、呢、這个啊屌喇嘛顶硬上嘅故乡 ，OK 吓、啊， 即系袁崇焕嘅故乡。 啊，冇错。咁、既然有得呢句咁嘅屌喇嘛顶硬上咧，咁嗰个地方都系啊，真系真系每日都系即系屌喇嘛嘅 ，OK 吓、 啊。不过有袁崇焕咧，即系悲剧城市，因为袁崇焕系悲剧历史悲剧人物，但系好多人都听过啦。唉，唔系读过中史都听过袁崇焕噶啦。咁啊，喺明末清初嘅时候，其实明朝末年咧，就佢系抗清名将，本来好打得噶啦，啲清军见到佢咧望风披靡，点知咧清朝好劲啊，搞个反间计出嚟就重伤啊陷害呢个袁崇焕，最后咩袁崇焕咧就被处死凌迟处死。 系 咁啊，崇祯王咧后来知道杀错啦，唉，但系都太迟。 喂，因为袁崇焕嗰啲炮系好劲嘅 ，OK， 佢控制嗰啲炮队咧系一个半圆咁样去射嘅。咁樣咧，咪交叉咁樣射啲軍隊咧，對面嗰啲咧，咁就造成非常大嘅損傷，所以咧就清軍就好鬼驚佢嘅。 即係呢個靠呢、這個半圓形咧交叉射咧，其實喺戰術上咧，所有軍事學院都要學嘅，稱為 crossfire。嗱，唔係對射啊，對射自己打死自己，呢、這個人冇軍事常識可以對射啊，一定係交叉射，要發揮最大嘅火力。 係1644年前後 ，OK 嚇、啊。 我睇1644年之前一段時間，我唔記得 exactly 佢幾時死啦。咁但係咧，即係好簡單啫，而家有樣嘢咧叫做 internet 啊嘛，咁啊即係你可以睇下咧呢個撳一撳呢個東莞市有咩歷史人物咧？呢、這個就有袁崇焕啦嚇，有袁崇焕。 冇錯，我哋而家唔係上緊呢個歷史堂啊 ，OK， 咁啊翻翻嚟，其實就係講緊呢個東莞市嘅。係 咁，你入翻題， 冇錯， 起碼要講翻今日我哋講個咩題目，同埋要介紹翻我哋係邊個啊嘛。 冇錯。 啊，講到咁講咗咁多 bullshit 之後咧，我係杜比啊，係。我對面嗰個咧，大衛啊，仲有個亨利 喺度。咁啊，大衛兄，請你不如介紹下今日其實我係想講呢啲咩咧？ 其實冇嘢嘅，就講呢個東莞嘅城市咧，咁啊呢個嚇黃色事業非常興旺啦，但最近咧就俾人徹徹底底咁樣冚啦嚇， 咁咧就好勁噶，即係即係人哋話咧，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佢又唔係初一，又唔係十五，咁你喺初十啊，今年嘅初十，即係2月9號嗰日咧，呢、這個我警我幹警發動大規模行動，動員6000多人，即係三分之二嘅一個師，一個師啊就8000人左右啦，啊超過3/4到一個師嘅兵力咧，去大剿黃色事業。不過咧，即係進將勁啦，進將勁拉咗咧就67人。 我哋不如咁樣講啦，嗱、即係呢單嘢咧就點樣講？即係其實而家講咧就係咪有少少炒冷飯咧？其實都即係如果係最 hot 就應該係上個月中開始就講呢個 topic 啦，係 冇錯。 咁啊，而家3月都過咗一個禮拜差唔多，我哋先講呢個 topic 啦。當然。咁啊，講呢個 topic 咧，咁我哋會有我哋嘅睇法嘅，係咪先？咁啊，不如由阿大衛兄你去講出呢件事嘅始末啦，好唔好啊？ 哦，其實呢件事嘅始末咧，就喺、是、其實咧都係今年啊發生嘅事嘅 ，OK， 就係、是、都係上個月嘅啫，就係2月9號咁樣樣就嚇咁啊，中國嘅啊，就因為嗰個央視啊，我哋嘅中央電視台啊。啊！就呢、這個啊明察暗訪咧，就去呢個東莞，就去 用 hidden camera， 係冇錯啊！咁啊就啊揭發咁樣樣啊東莞市嗰個咁嘅啊黃色事業係點樣猖狂啊咁樣啊， 有蘇體嘅喎， 我就唔好明就。嗰、那個記者咧，其實係佢好開心去採訪呢件事啊，第一個嚇懷住一個好高道德嘅心情去採訪呢件事，咁我就非常之 呢件事咧，其實你要留意一樣嘢咧，我睇翻即係今日同阿杜比又講，我先睇翻，我都即係一日都個幾月前嘅事。係，咁你留意一樣嘅就好得意嘅 ，OK。咁佢而家佢話中央電視台係喺呢個2月9號啊嘛，即係阿杜比頭先我覺得係初十嗰日咧。就喺呢個中央電視台有個節目咧，叫做新聞直播間咧，就用咗20多分鐘咧，就介紹呢、這個，即係呢個好似一個一個深入採訪嘅，叫呢啲叫咩？呢啲叫 現咩？專題故事， 專題故事， 調查採訪，偵查採訪 報告咧。如果你寫文章嘅， 即係明報最興嘅嗰家嘢啦。 但佢最 偵查採訪， 佢最撚吊鬼嘅地方喺邊撚度咧？就係話 ，OK， 因為佢啱啱放完春節嗰個假期噶嘛 ，OK。咁如果我哋喺大陸咧，大陸如果你有啲聽眾都有翻大陸做嘢，其實大陸咧放完春節之後咧，第一日翻工咧係2月8號嚟嘅，2月8號係星期六嚟嘅。大陸係好撚興嘅，即係放一個禮拜假咧，就前邊你補一個禮拜六日啦，跟住放完假嗰禮拜六日要翻工嘅。咁啊，大陸咧第我所有寫字樓咧，第一日翻工係2月8號，咁佢2月9號係星期日嚟嘅。咁佢央視出呢個新聞，但出呢個新聞，我覺得好神奇，因為喺香港係冇可能發生嘅。因為點解咧？即係根據我睇翻呢個，我未即係我輕輕睇過嗰條片係點樣啦。但最撚神奇的地方點樣咧？佢係2月9號星期日朝頭早11點 播一條咁嘅新聞出嚟，即係係咪有冇呢啲交通指引？有啲新聞可以朝頭早播啊，即係成家大細坐喺度睇，哇！即係朝頭早起身咧，大家喺屋企食緊早餐嘅時候咧，就播一條咁嘅新聞俾你睇，真係幾搞鬼喎！又真 係，我就冇睇過新聞啦，就係咁講咧，就話如果廿零分鐘咧，即係成個卡士新聞，成個新聞報導咧， 即 係俾曬呢啲嘢。 即係如果你冇乜概念，廿幾分鐘係啲咩新聞咧？即係等於我哋睇咩？如果你有睇無線啊，睇無線，即係差唔多係等於睇一個。睇一个星期二档案啊，一个新闻透视嘅时间噶啦，好似即系或者睇一集铿锵集咁嘅时间噶啦，好似系。 咁佢个角度亦都系铿锵集咁去报道嘅。 咁大陆咧就冇谂到咧好多嘢咧，即系我哋即系香港叫文明社会咧，比较文明嘅地方咧，有啲嘢儿童不适宜观看啊，要靠家长指导啊，咁咧就。央視咧就幾個攝影隊咧就帶住啲 hidden camera 嚇、啊、掩蔽嘅攝影機。 我記得我細個星期日朝早啊，係應該係播溝片。 星期日朝早，如果喺香港啊，星期日朝早係播咩啊？一係就公開大學嗰啲課程啊，再唔係啊做嗰啲專課啲老人家嗰啲節目啊，再唔係晏啲播卡通片睇高達嘅嘛，但係我哋會播啲乜嘢睇啊？大佬傻嘅，大佬真係，即係如果大家喺度食緊早餐，開出嚟睇嗰時真係，哇！大佬真係個擘大好得個窿啊！大佬真係。 咁當然啦，如果佢明場暗訪嘅，其實呢一日佢播嘅咁樣之前一段日子。啊，咁啊，準備噶啦嚇！ 即係當然係過年之前啊，已經去做咗呢啲新聞，跟住翻嚟做編採啊，再剪輯啊，先至播噶啦，係咪？ 嗯。但係其實咧，我其實咧就係喺上年都睇過類似央視啊拍過啲咁嘅嘢嘅 ，OK 啊，咁啊亦都係呢個明查暗訪，佢有啲 hidden camera 啦 ，OK 嚇、啊，但係發覺啲時間非常吻合啊，點解永遠都係啊夜晚啊好夜去啊咁樣啊，或者係喺個娛樂場所入面啊，淨係影開頭見尾咁，中間就冇交代其實個記者去咗邊度嘅 ，OK 嚇、 啊。咁啊嗱呢度就開咗個引子啦，咁跟住啊 嗱嗱咁樣啊，其實播嗰段新聞咧，播就播啦，就揭发呢个东莞点样腐败，色情事业点样兴旺，咁啊点知呢个记者咧就去查过呢啲嘢，话咧嗰度咧的确有色情嘅活动啦，有啲咧系呢个按摩咧，其实咧就系咧又系提供性服务嘅，咁仲有啲东嗰啲咁嘅 show 啦，啊啲 show 啦，仲有叫咩啊，东莞式服务吓， 系 啊，即系话商人服务之类嘅乜嘢啦， 即系好简单啫，嗱，其实好简单，即系你又当呢啲系一个新闻做，咁我觉得都未为。過廿，因為呢個都係一個社會現象啊嘛，係嘛？即係將個社會現象播翻出嚟啫嘛。但係由呢個中央電視台做嘅，我覺得比較搞笑嘅啫。 嗱咁樣講啦，嗱分兩嘢講。第一，中央電視台做咧，其實咧就係呢個官方嘅行動嚟嘅。 冇錯， 中央電視台政府官佢哋嘅明察暗訪咧，就其實咧係後邊咧係有政治任務。呢排中央要打擊乜嘢咧，佢哋做啲乜嘢？咁啊，中央電視台拍咗呢啲片之後咧，其實喺播出街之前咧，曾經咧係就問過當地。東莞是一個市啊，市屬係有好多個鎮嘅，即係香港咁嘅特區個大城市裏面有好多個鎮啦，即係新界有即係以前有呢個沙田、上水、粉嶺呢、這個大埔等啦，啊荃灣等啦，好啲鎮嘅嗰啲差佬問啲差佬喂，有啲咁嘅活動喎，咁啲差佬就冇採取行動，亦都不理睬中央電視台記者嘅報案。 咁佢行埋去報案，佢就冇話係中央電視台嘅 喎。咁我唔知啲記者用咩身份咧話去報案啦，話啲咁嘅活動啊嘛。啊！ 遊客， 唔係其實咁喎，我早排咧幾個月前咧翻過大陸咧去睇，我睇過佢啲電視台咧 ，local 嘅電視台咧，其實都有類似嘅，講深圳咧係有啲咁嘅深圳邊緣嗰啲小鎮咧，有色情懷疑色情服務，咁咧就叫差佬去查嘅，結果係不了了之嘅。 啊，冇錯，因為除非佢係 其實有跡象噶啦， 除非佢係偏遠到啲差佬都冇諗過咧，可以去收保護費，所以。系，但系唔需要去查嘅。 啊，咁其中有一个镇咧，佢有五个镇嘅嗰啲人咧都受嗰啲公安啊、市领导受影响嘅。咁最大嗰个咧就叫做咧中塘镇，左中塘嗰个中塘，中塘镇嗰个公安局局长咧都要落咗台，而家接受调查。咁啊，下文系点啊？唔知啦。 咁其實咧呢單嘢咧同以前嗰啲咁嘅掃黃活動咧個分別就非常之大嘅 ，OK？ 分別喺邊度咧？ 以前嘅掃黃活動咧，淨係諗住係象徵式咁啊，打下啲場所嘅啫 ，OK？ 係啦，交下差咁啦。 冇錯，今次咧係主力係打嗰個保護傘嘅。 啊，其實應該係 一支運動咁打 ，campaign 咁打。 嗱，你應該咁樣去睇啦，即係因為我都好耐冇翻去國內做嘢啦 ，OK？ 咁我不嬲覺得咧，其實咧你喺國內咧，你做呢啲掃黃活動咧。其实即系每年都系，即系我哋所谓叫春秋二祭系咁噶啦，大佬真系。 咁一般我印象裏面呢，如果東莞掃黃呢，其實通常我一般會係點樣呢？嗱，而家今日就三月，咁今日就開緊兩會呀，人大呀。 係兩會啦。 咁你要明白呢，喺呢個大陸裏面呢，佢係點樣做呢？而家開緊係全國㗎嘛，全國人大同埋同埋政協㗎嘛，好似咁我記得。咁其實喺佢開之前呢，其實每個省市都會開㗎嘛。因為如果你係譬如廣東省，廣東省1月20幾號已經開完㗎啦嘛。OK。 話提一提啊，你而家所謂個交易會呢，同以前嘅 concept 呢，若干年前 concept 有唔同。以前交易會呢係重視出口嘅啫。春秋二制就春天同埋呢個秋天嘅。咁幾年前呢改咗呢個交易會叫出入口交易會。即係入口都做埋㗎啦。 咁通常介紹嘅做法我解釋下啦， OK。我嘅 understanding 就係通常點解過一年之後去到開完全國兩會之後一段時間咧，其實理論上都會掃黃嘅，就唔一定係東莞，可能全國都會掃嘅。OK， 咁就今次比較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因為係央視報導咗出嚟之後咧，根據我哋而家偉大嘅廣東省嘅省委書記胡春華講咧，其實已經諗住去掃啊，不過央視報導咗出嚟之後，我提前行動咁解啫。 急劇地掃 嚇。咁但係點解我哋話去到今日我哋先至開始講呢個話題呢，其實都遲咗少少嘅。因為其實我哋不嬲覺得咁呢啲都係循例，即係等於如果你哋其實如果呢樣嘢唔明呢，其實你返去睇幾套戲得㗎啦。你返去睇下你唔明咩叫管式服務呢，就你係返去睇下一路向西。 係冇錯。 就算你唔睇一路向西，你返去睇一本書你都知係咩嚟嘅。就算你未去過，大概你睇完之後你了解係一種咩服務嚟嘅。OK？ 咁我有啲鬼佬朋友呢都會問我究竟呢個東莞 style 係咩嚟嘅？即係東莞 style 呢，即係我諗佢喺呢個世界上知名嘅程度呢，除咗跟緊 style 之後呢，我諗佢都排名喺頭嗰五位裏面嘅。咁但而家呢個情況點樣做呢？因為喺2月10號呢，佢廣省個公安廳出咗要求，就話 ,ok, 而家呢一次掃黃行動呢係會持續3個月 ,ok, 即係話如果佢一路咁掃落去呢，佢係會掃到5月10號嘅。因為其實佢一路喺度由呢件事情發生嗰陣開始呢，好其實啲人都未反應過嚟。大陸啲人係好多都啱啱放完年假返嚟，佢諗住都好似平時一樣。但點解我話我要睇埋佢講呢一樣嘢呢，我先下到一個決定，就係話我哋去睇呢、這個，因為第一我哋喺香港，我哋唔係喺大陸啦 ,ok? 咁我哋睇嘢比較 remote 啲。但係同一時間我哋要去理解一樣嘢，就係話究竟呢樣嘢係堅數定係都係循例交貨。咁似乎而家咁樣掃法呢就堅數㗎喇。咁點解會係堅數呢？就我個理解就係咁樣嘅。ok。你要睇下佢持續幾個時間幾耐，同埋喺嗰段時間裏面呢，你係會有啲咩嘢會出現。ok。咁我不都覺得啊 ,ok。你喺東莞經營呢種活動呢 ,ok。其實你最主要服務嘅地區呢就係兩個地方嗰啲，我不都覺得。即係最主要你嘅客人嘅來源係兩個地方。一個就係深圳。一個就係廣州。因為東莞，如果你有去過就知啦，東莞啱啱就喺個廣州同深圳中間噶嘛。 廣州南邊， 就算你冇去過 深圳北邊， 如果你有搭個大巴翻呢個廣州， 你會經過。 你係過咗深圳之後，你第一個見到東莞個城市就應該係長安啊嘛。最後去到嘅咧就道教啊嘛，道教過埋道教，你就已經開始去廣州個範圍裏邊噶啦嘛。OK， 咁如果你話佢真係堅，點解我問係咪堅數咧？因為其實我反而會睇一樣嘢，即係我聽咁多節目咧，係冇人提出佢呢個理論嘅，就話。其實你要明白咧，如果喺成個廣東省裏面或者全國裏面去睇 ，OK， 其實有幾個頭先阿杜比有講過，有幾個 exhibition， 我哋所謂嘅展覽會係好大 ，OK。咁如果喺廣東省嚟講咧，就有兩個展覽會咧，就冇乜理由香港人都未聽過。但頭先你講嘅，即係我所謂叫我哋簡稱叫廣交會啦，即係介紹叫廣州交易會啦，係咪？咁另外一個好大嘅就喺深圳做嘅，我係叫高交會啦。即係佢所謂嗰啲咩高科技 高手交易啊， 就係呢個高科技唔知乜七交易會，即係做即係做啲高科技產品。 大陸搞得起，香港搞唔起。 而呢兩個係好大嘅展覽會嚟嘅 ，OK？ 咁如果你都唔知係點樣，廣交會做緊啦，廣交會係一年做兩次嘅 ，OK？ 咁我睇翻就係、是其實每年佢係四月中第一期啊，係四月中做到五月頭嘅，就維持第一，即係所謂係叫春交會啦，即係春季交易會啦 ，OK？咁而家有一間會搬咗去琶洲㗎啦，如果你有去過就知道。咁佢話佢一個展期裏面係分開三段時間㗎嘛，做唔同嘅嘢，中間會休館一至兩日或者兩至三日，因為貨嗰啲人 move out 同 move in。咁另外一個就十月中做㗎嘛。咁點解我要睇佢要打幾耐，就話如果佢講緊呢個時間係打到五十號嘅話，即係成個廣交會嘅時間呢佢都會掃黃，基本上。即係話你啲朋友啊，如果你係喺廣州係搞交易會啊，成啲朋友國內又好國外都好，即係 美其名就話嚟睇交易會，其實睇完交易會之後，收個工嘅活動都係東莞。 就係進行交易啦。 因為點解會咁講咧？因為其實好簡單，如果你有去過港交會咧，其實港交會啲酒喺港交會嗰段時間裏邊咧，啲酒店係貴到你都唔信。十年前已經係講緊係港交會，你揾間叫五星嘅酒店，譬如花園啦，譬如係中酒啦，即係中國大酒店啦。十年前已經係講係二千幾蚊一晚。 哇！好犀利。 係、哎。 我年半之前咧去即係都係抽交會嘅時間啦，抽鬼嘅出入口交易會嘅時間咧、就翻去珠江三角洲度啦。咁啊同我朋友去啲小鎮嗰度住下啦。咁啊住完之後咧，嗰、那個朋友咧就喺外國翻嚟嘅，好想去廣州咧就行下。咁啊，四出打聽，問到呢啲珠江三角洲王子啊，最近呢啲酒店點啦，啲價錢點？佢話咧，你最好唔好上去，你一頭都行下好啦，因為貴到抽筋，你唔使知揾到間房。 啊，因為點解咧？嗱，因為其實十年前就嗱，十年前同而家個分別喺邊度咧？如果我差開少少講啦，我哋講一個叫做呢、這個酒店業啦，咁計啦。十年前咧，同十年後嘅今日咧。最主要的分別係點樣呢？喺全中國裏面咧，就會多咗一啲我哋所謂叫做 budget hotel， 即係所謂你如果你翻大陸咧，叫咩？講緊酒店嗰個網嘅，譬如168啊、228呢啲。 係啊，佢話俾我聽喺廣州，你打啲咁嘅電話就有揾到㗎啦。 亦都有啲好大嘅集團，亦都會經營呢啲我哋所謂叫做廉價酒店。譬如我哋識嘅比較大，譬如法國佬啊，叫阿婆開咩酒店啊？如果你喺廣州啦，或者你喺全世界都有㗎啦。譬如 Lovotel 啦，譬如鋪敏啦。譬如 Sofotel 啦，呢啲系全部佢哋集團嘅酒店，但系佢哋都會有做平價酒店嘅。佢哋平價酒店咧，如果我哋喺香港咧，你一定有見過嘅。嗰間叫 Ibis 喺上環有一間新嘅啦，喺呢、這個北角有一間啦。但系 Ibis 佢係喺佢嗰個 brand 上環有啊，係 啊喺佢個 brand 裏邊呢啲叫 budget hotel 啊嘛。咁我有時我翻北京嘅時候，我有時住呢啲酒店，佢哋講緊都係講緊係百到萬。二百松啲蚊一晚嘅啫嘛， 200蚊到啦。 但你千祈唔好諗住喺嚟香港住 Ibis 啊，因為我啱啱早兩日幫我同事問過，我朋友想過嚟住兩晚。我尋日同佢問係而家喺 Ibis 住上環，我撲佢街，我已經係呢間，即係我呢、這個我係個 member 嚟，佢係收緊139蚊歐元 plus 一晚。 哇！ 撲你啦，即係住一晚呢間 Ibis， 即係 budget hotel， 我哋喺國內嘅 concept 係 budget hotel 嚟嘅啫，即係廉價酒店嚟。 係撲街收緊1500蚊港紙一晚。 咁香港嗰啲係靚啲嘅，真係。 所以 服務嗰啲保障嘅。 所以點解我 大陸嗰啲真係入啲嗰啲？ 因為我翻翻去轉頭頭先嗰度講就話，因為點解會咁做？因為近時做港交會咧，係誇張到你唔信，即係會住到去番禺，甚至住到去東莞嘅，因為啲酒店房根本就係唔夠。咁變咗就攰咁嘅情況，但如果佢話佢真係打到去5月10號咧，咁你港交會你又唔使諗噶啦，啲人都冇乜呢個衝動或者意識嚟嘅。 咁你就證實咗佢係今次係 serious 嘅， 嗱，冇嘢 嚴肅處理啊，為期3個月嘅，嗱，唔單止打擊呢個東莞，係全省咧發出指令，全省實行打擊啊，咁啊。今次咧就好認真，根據佢所講啦嚇，咁啊有幾樣嘢要做嘅，又話咩？有三個指令啦，咁我哋手頭上咧啲資料啦，簡單啲，都我哋都交下差讀下啦。 根據呢、這個中國官方做出以下通告啊， 係做出就以下通告，咁咧就咧佢有幾個 series 嘅， 有四點嘅，不過我覺得第三點係最有趣嘅。 係講嚟聽下。 第三點係咪你頭先你我係睇嗰時係咪講嗰個我係所謂去要嚴明辦案紀律，做到。三個不放過嘛， 係啊，第一個不放過係乜嘢咧？ 係 主要犯罪嘅嫌疑人物咧，就咧不找獲就唔放過， 呢句 捉唔到咧， 即係唔捉到捉唔到， 即係雞頭捉唔到咧就唔會放過， 即 繼續追查 啦，追到天腳底啦，簡單啲嚟講就。 第二咧，上下游查不清，利益鏈打不掉就唔放過。啊，咁啊，當然有好多利益啦，喺一條龍服務咧，就我哋叫做 vertical integration， 一定咧包埋咧接送服務啦，提供各種嘅呢個床上用品啦，呢個性用品啦，嚇各樣供應嘅，小姐供應啦，嚇邊度去 recruit 啦，或者 recruit centre 嗰啲都要找埋嚇。第三，保護傘不挖出來咧。就不放過邊個包庇嘅，哇！呢、這個咧先至難。 其實先係最重要啊！呢、這個 啊，呢種嘅一個。 因為我睇佢啊，佢都同佢發出嚟咧，就東莞市委喺2月12號上午發出呢個咁嘅通知啊嘛， 即係強調四項紀律啦。咁阿 David 完咗之後咧，我哋想 post 翻呢段嘢上去。但我覺得佢寫得最撚正咧，就係第三點。得我睇乜撚嘢叫三個不放過咧？ 啊，唔係大陸咧就好口號嘅，係好緊要嘅。啊，口號有個傳統嘅，因為以前咧，即係革命年代咧，好多咧就。加入红军呢啲人咧，啲教育水平甚低嘅。你用啲口号去指挥佢哋， 佢系好有佢啲 feel 噶。强调四项纪律要求，跟住咧就三个不放过。屌，最中意使埋啲乜嘢啊？屌有 嘅。但系咧，东莞自己嘅口号咧系每天啊绽放新精彩吓。 啊，讲就讲啦，所谓保护伞咧，咁啊真系。其實咧就有啲暗示嘅，大家都知道咧，即係而家咧上面呢、這個康師傅咧，周永康咧已經被找住啦，係咪、要徹底清除呢個周永康集團嘅。 而家 search 啊，而家 search 到周永康未咧？啊，琴日仲 search 到次，之前咧就係 search 到周斌嘅咋。 唔係而家你唔知而家佢嗰啲做法係點樣咧？即係我啊聽邊鬼鬼喺度講。佢而家你見你想揾周永康喺 legal 上，係唔會叫周永康三個字噶，即係可能佢睇個 legal 上會寫你個周斌嘅父親啊。 但係嗰個周斌唔係佢嗰個叔嚟嘅，好搞笑啊！ 但係我唔知，或者佢個兒孫嘅唔知叔父啊，點咁樣樣嘅。 係啊，咁樣 OK。 嗱，咁我翻去我講一啲咁頭先講咗我自己嘅睇法啦。我估佢係應該係堅打呢鑊嘢啫。咁但係問題咧，我又覺得好撚古怪咁啊！屌，因為出咗啲新聞咧，你阿 David 頭先咪講過話，係當局喺嗰一日咧係派咗呢個6525名警力 啊 嘛， 係啊，即係幾多嗱？我話俾你聽，點衡量佢多與唔多咧？從喺啲紀律部隊嘅，我哋講緊軍隊裏邊一個師嘅部隊咧，大概8000到10000人，加強師就超過10000，咁樣一個 division， 英文叫 division， 一個師。咁如果你有6500個差人咧？咁就相當於呢幾多呢就係、四分之三個師嘅兵力。 係啦。 你問香港呢差佬有幾多？28000到30000啦。等於三個師嘅部隊。香港警察。 呢樣嘢我就想我真係為真有6000多個差人。但好簡單咁嘛。OK。 好靈 敏。我哋用香港頭先阿杜比講香港頭先我上網睇。咁上網呢有個維基百科呢有一樣叫警民比例嘅嘢。但你不能不知因為我哋好多集之前已經講過其實香港以香港嘅人口呢其實佢警民比例佢算係高 嘅。呢個有嘢講，你繼續講埋先，我講解釋俾你聽。 因為香港警民比例多，如果香港警民比例咧，如果最低有亞洲區外識嘅地方就係日本，日本大概1300:1嘅，即係1300人先有一個警察。香港係接近200:1嘅。如果你將香港嘅警察，你講常規嘅加輔警。加去文職啊，或者交通差嚟嗰度係啦，即係抄 抄抄抄抄抄抄 抄抄抄抄抄抄抄抄抄抄抄抄抄抄抄抄香港數查埋一碟咧，都係得40000松啲個差人嚟啫。其實，即係佢個比例係200:1啊嘛。咁你有冇見過嗱？咁東莞應該有幾多差人咧？東莞頭先我哋講過，佢人口幾多？大概係1200000。 1200000 啊！咁但係佢嗱，如果跟住佢官方講嗰個日，佢係出警方啊嘛，唔係出武警啊嘛，唔係城管啊嘛，大佬。 係冇錯。 咁中國我頭先睇翻咧，佢嘅警民比例咧係750:1。OK， 咁即係話呢如果用呢個比例去計出嚟嘅話咧，東莞理論上，如果真係跟1200人去配警力嘅話咧，佢應該得13000個差佬左右嘅啫。 唔係佢圍咗6000多個警力就唔係東莞。 係除啊嗱，要解釋啦，要解釋啦。香港同澳門咧，警察嘅比例係好高嘅。 澳門係好高，澳門係90:1咋。 啊，係好犀利嘅。點解咧？呢個 point 就係咧，澳門同香港咧，回歸前係兩個。完全分開嘅殖民地，兩個不同政府、不同宗主國嘅殖民地，回歸之後兩個特區政府就完全冇相關嘅。好啦，咁點解日本你話個比例咁低咧，或者中國大陸比例咁低咧？因為一個城市有問題時，佢可以去其他城市揾增援部隊啊嘛。嗱，話聽嗱，大家我唔知啊大衛咧，可能就比較細個啦，唔記得咗啦。1992年洛杉磯咧就大暴動，因為打個黑鬼。啊！啲差佬打個黑鬼俾人影到，又係 hidden camera 影到。咁咧後來咧打呢個差佬嗰啲全部白人判無罪。咁黑鬼就大暴動啦，燒殺搶掠乜都嚟。咁洛杉磯咧，即係佢一個 core 嘅洛杉磯咧，其實咧唔計市郊嗰啲細城市咁咧，就300多萬人口。原來差佬只係得8500個。係啊，咁香港咧嗱，香港如果成一倍，咁啊700000人咧，咁即係得咧17000警察點？就好少嘅啫，但系咧佢哋唔同啊，佢可以喺其他城市抽調警察嚟支增援。 佢哋係調警察定調嗰啲國民警衛軍嚟？ 唔係國民警衛下一步啦。如果真係嚴重出國民警衛軍，州長有命可以下令出國民警衛軍。 國民警衛軍唔係有坦克車？我想問，我真係唔知道。 係有，但係 裝甲車，唔係坦克車，裝甲車又有。 國民警衛軍係有坦克車、不過 不過如果暴動唔需要衰到坦克車，我解釋俾你聽，佢出州境啊嘛，同埋其他城市增援啊嘛。啊，你睇嗰次美國 Katrina 2005年咧 ，Katrina 呢個風災咧喺呢個美國嗰個 Miami 係咪？迈阿密係咪？ 好似係， 好似迈阿密嗰度咧，佢自己嘅差佬唔夠啊，全國各地係有差佬去增援嘅，同埋消防員去增援嘅。紐約2001年。嘅呢個世貿大廈雙子星座雙子大廈俾呢個恐怖襲擊之後咧，咁紐約係唔夠消防員啊，各種救援人員差佬係全國各地去增援嘅。中國一樣，台灣一樣， 台灣都係 一樣，係其他城市啊嘛。咁但係香港何喺邊度啊？出解放軍啊，或者叫大陸公安嚟增援，有冇搞錯啊？大佬你都驚啦，大佬。 你講嗰樣嘢咧，我理解係點樣咧？其實我成日覺得啊， 冇增援，香港同澳門係冇增援呢家嘢嘅。 其實你覺得嗰個社會嗰、那個警力啊，同個人嘅比例多唔多咧？其實呢啲數字我哋睇咧係一個佢哋俾我哋 figure， 但其實你好簡單啫嘛。如果你喺香港咧，其實你喺香港喺條街度行。其實你覺得香港差人應該係多嘅， 係多， 因為你喺見到差佬，因為你喺條街度會見到差人嘅 ，OK， 係好容易見到差人嘅。 但喺大陸咧，我咧喺大陸做過嘢咧，我就未撚見過公安行 beat 嘅屌。 有見，我都有見。 你係淨係見到可能喺度指揮交通啊，有啲去指揮交通啲車經過。通常 我哋香港人口密度高啊嘛。 通常揾公安要去公安傻嘅嘛，大佬真係。 仲有啊，你要睇一睇啊。嗱，第一美國嘅好少行呢、這個行 beat 嘅。好少用步行逼嘅差佬，多數用巡邏車方式去行嘅，因為汽車多嘛，地方大嘛， 地方大嘛，你人口唔密集啊嘛。 咁香港呢，除咗有呢個行逼差佬之外，仲有巡邏車嘅。巡邏車分兩個層次，第一，譬如你西環區有西環嘅巡邏車， 冇錯。 中環有中環巡邏車， 車底個寫喺邊個區噶嘛？ 啊，寫明嘅差佬，仲有咧係衝鋒隊。所謂衝鋒隊咧，就 cover 整個大區嘅。譬如港島區有港島衝鋒隊，係 cover 整個港島區嘅。 衝鋒隊嗰啲嗱，係咪藍帽子嗰啲嚟？ 唔係，冇關。藍帽子係機動部隊，更大規模。嗱，譬如你西環區或者你話上環區突然之間發生好嚴重罪案，你喺上環抽調或者中環抽調，突然之間邊有咁多差佬啊？咁啊，抽到機動即係移動咁解。 唔係，通常而家咁多差佬嘅情況都係示威嘅啫。 啊，嗰啲就係藍帽機動部隊啦。機動部隊咧，同時可以馬上變成防暴隊。咁咧，冲锋队其实咧，佢哋都受过防暴训练嘅。咁咧，佢就巡大区嘅。咁有啲咩事咧，就首先咧，如果唔够咧，就出冲锋队。咁从来最嗱，你譬如喺中环区咁啊，有两种差佬巡逻，一个就是中环嘅差佬嘅巡逻啦。咁同时有冲锋队嘅车喺度巡逻。 即係所謂 EU 車 ，EU 啦 ，emergency unit， 即係嗰個車後面已經有曬有基本架撐㗎啦， 基本架撐啦。咁咧一般嘅環頭車咧，即係譬如中環或者西環嘅警車係冇防暴裝備嘅，但係衝鋒隊係有嘅。咁點樣 respond 咧？我哋回應咧趕到現場咧，睇邊架車係最近最近啦 嚇，呢個十字車 係兩個系統指揮嘅香港，呢個係好組織一流嘅香港差佬。咁大陸咧，咁所謂藍帽子咧。咁而家咧就防暴咧，佢有特警，系屬於公安系統嘅。咁另外咧，仲有武警部隊，武警唔係警察嚟嘅，佢叫武裝警察。你千祈唔好用警察嗰個字咧，俾佢即係 misled 咗。實際上佢係軍隊，佢係軍隊嚟嘅，唔係解放軍系統，係另外一支軍隊，係 paramilitary 半軍事化部隊。咁樣佢嘅作用咧就係、是、協助公安係維持治安。 但如果冇嘢做，就平時喺個營裏面嘅。 唔係，仲有帶有政治任務嘅保衞工作交俾公安交俾武警做。 即係有邊個大粒嚟訪問就 問譬如向呢個北京所有呢個使館係由呢個武警部隊 湛江嘅。 湛江嘅北京天安門升國旗禮唔係解放軍，係武警部隊。咁點解要話喂專業化？專業化之後就分工。解放軍負責國防，導彈咩都有。咁而家大陸嚟講咧，武警部隊咧，佢嘅武器去到係裝甲車、冇坦克車嘅。佢有直升機，但係冇戰鬥機嘅。咁啊，係幾種。咁因為咧，你如果軍隊你兼顧咁多咧，係唔實際嘅。 咁唔同啦，個編制都係政法系統啦嚇。 好簡單咧，就話咧，武警部隊係維持內部保安。解放軍咧， 蘇聯部隊 外嘅。係 啦。 咁、 okay. 仲有一個分別咧，武警點解係軍隊咧？大陸嘅公安係終生職業。成日好似香港差佬咁啊，就打細工嘅。OK， 武警咧係 recruit 係服役嘅。 咁咧佢服幾年役，除咗啲軍官同埋士官，即係啲沙展啊、春寧嗰啲之外咧，其餘嗰啲都係服幾年役，咁咧就會退役噶啦。咁所以你發現咧，武警部隊大部分係後生仔嚟嘅。你有冇留意武警部隊大部分後生仔？除咗軍官之外 ，West 公安咧係乜嘢年紀都有，你翻大陸知啦。有啲阿伯嗰啲肥嗰啲大肚腩公安都有。 哦、 武警部隊係冇依家嘢嘅。 公安嗰個形象就喺個國產007嗰度咧，細個睇已經係非常深入民心啦。OK 啊。咁仲有咧，嗱更加即係具體話俾你聽，點解武警咧係軍隊嚟嘅咧？佢唔係終生職業咧，佢係屬於軍隊。佢嘅編制咧係軍階。叫啲咩少尉、中尉、上尉、少教、中教、上教有大教，大陸有大教呢家嘢， 包括呢個毛宇申同志都係呢、這個， 係 毛 新宇，佢係共軍，佢係共軍啊，解放軍，兩個唔同系統嘅、嗯， 永遠啲傳媒就追住佢嘅，咁其實就奇怪啦，你派6525咁， 四分之三嘅兵力， 個警啊個警力啦，咁啊。但係捉到個嫌疑犯得98人嘅， 你即係佢真係好少， 同埋即係竟然捉到人裏面係冇呢個香港嘅警察，我係覺得冇乜可能。 喂，曾經有呢個《生果報》報道話有兩個現役警員啊嘛，咁咧就香港警方否認啊嘛，大話《生果報》造謠啊嘛。 我唔係，咁曾偉雄講嗰句又唔係大話，而家係冇被拘捕啊嘛，但係有冇被行政拘留就唔知啊嘛。 係有冇被扣留咧？俾個面放咗就算啦。艾斯冇翻嚟玩啊，玩就過主啊，去福建啊，大佬去江西啊，冇嚟呢度啊。 咁佢喺度講咧，話第一輪嘅清查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地氈式搜索，咁啊捉捕咧嚇多名呢個顧客同埋賣淫嘅女子，咁啊總共咧就第一輪咧就第一輪啦嚇，就67人。咁其實就我就覺得好奇怪嘅，點解會真係咁嗰個人數係可以少得咁交關嘅咧 ？OK 嚇， 可能 啊，真係大家都係咪有人情分咧？走啦，大佬，嗱我嚟搜你啦，打個電話俾你。 即係呢個 今次禮真嘅 呢、這個場冇理由得個67名。我全部女子啦，埋入啦，都冇可能。 咁咪咁，如果你根據你睇呢個一路向西，我再強調係睇根據呢個一路向西嗰套戲嘅解釋就係話，咁你點樣為止可以拉得先嗱？佢真係，即係喺房裏邊先拉得嘅。 佢嫌疑啊嘛，佢話嫌疑犯。 我仲嫌疑即係咩意思啊？成間酒店封曬，拉曬喺裏邊啲人，冇可能噶嘛。咁啊，情況啊類似係咁樣啦。咁但係後續又會係點咧？你覺得？ 嗱，喂，講翻先。嗱，你講翻呢樣嘢咧，其實任何咧中國大陸發生嘅嘢咧，都同嗰個土壤同埋個政治氣候係有關係嘅。咁呢個我總統呢、這個習總統咧，呢、這個上台一年啦，咁啊最阻住佢嘅咧就是、幾股勢力。咁曾經最大咧呢、這個薄熙來收監之後咧， 開國嘅文官系統 係啦，開國整個首次揾個博士咧就做呢個主席啊，黨總書記。咁咧阻住地球轉嘅咧一件叫薄熙來。另外一件咧叫康師傅周永康，康永康就政法系統，所謂政法系統即係香港人民，其實即係特務系統， 亦都係控制武警嘅。 係啦，情治但係控制武警，但係唔係解放軍。解放軍嘅軍權咧，牢牢掌握喺習主席身上。 我哋覺得係啊，槍光裏出政權，嗰啲又唔會俾你。 因為呢個掃黃行動其實都係連埋一個打貪行動喺一齊進，即係點講？係 啦， 附屬嘅行動嚟嘅。 附屬行動啦，咁而家你康師傅都收咗監啦，嚇咩依家雙規緊啦，嚇咁你整理咧，咁你都要咧整頓下佢勢力嘅嘢啊嘛。其實東莞呢個掃黃呢樣嘢咧。黃呢個色情事業咧，東莞稱為聖都咧，存在咗好多年㗎啦。咁咧由呢個改革開放開始咧，隨住經濟發展咧，就不斷咧係蓬勃。 咁啊，第一批去呢個東莞咧，就係、是、啲港產啦，上去開廠啦嚇咁樣 OK， 咁啊咁啊換啦，咁啊發現咧就啊都可以啊經營一啲事業 OK 嚇。 係啦，提供服務輸軍換 咯。第二批咧就係、是、咧就90年代啦，咁啊啲台灣佬啊走過嚟啦 OK 嚇。咁啊，亦都係將呢個色情事業咧嚇，呢、這個性服務更加完善，同埋啊， 台灣管理經驗啊，等各種技巧咧，就引進呢個祖國，幫助祖國發達。 東莞式呢個模式啊 ，OK 啊， 係申請過呢個 ISO 嘅喎又， 冇錯， 啊、即係大陸人嘅，即係東莞 ISO 啊嘛，即係 ISO 即係乜嘢啊？即係呢個國際 QC 啦，係啦 ，QC 嘅標準啦， 有呢個 標準。 駕駛就駕駛就 ISO 9001啊嘛，而家就 ISO 14000啊嘛，我好耐冇睇啊。ISO 佢意思即係話嘅係即係話佢個服務 係， 因為 ISO 我成日以為啲產品先有，其實服務都可以攞到 ISO 嘅。頭先咧我哋講啦，嗱咁你即係呢啲咁嘅嘢咧，就即係色情事業啊，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係有嘅。多多 多少嘅問題嘅啫，即係咁啊！大陸咁咧就非常同國情有關係， 佢咁嘅規模同埋一個管理模式咁龐大咧，係都係一個啊東莞先做到嘅。OK 啊，咁啊先講下呢個規模啦，就根據啲香港嘅呢、這個呢、這個與北京對立報館呢個報導咧，就話咧係當時喺掃黃期間有200,000人咧要逃亡嘅。啊！即係快啲走啦！唉，唔係拉埋啦嚇，其實就放生，有心咧，有心去做，即係應該圍城啊，出多幾師嘅武警啊，差佬去嘅。咁啊，講翻咧啊，逢係呢啲嘢咧，去到咁嘅規模咧，就唔係淨係社會問題咁簡單啦，佢同政治經濟咧係一定扯上關係。第一咧就有人包庇，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政治因素。咁我睇過啲雜誌咧就講，佢話當地公安咧偶然咧都會掃下黃嘅。啊，都拉下啲人嘅，但總係咧有啲地區咧，有啲酒店，有啲家暴啊， 係 你係唔掂得嘅。原來就好有後台，包括咧呢個政法系統咧，人咧包庇去開嘅，啊特工系統嗰度開嘅。咁你普通差佬點敢行入去啫？ 唔係唔止包庇啊，直情係有個。有个啊，类似解放军物体企喺门口，独支枪喺度噶。 我问你东莞 系咪咁劲啊，大佬吓？唔 系 你使唔使系嘛？ 你东莞又唔会嘅。譬如如果我嘅经验咧，就譬如假时去广州啦 ，OK， 因为广州系军区嚟噶嘛。即系广州咧系点样咧？吓、啊，广州就同呢个深圳同深圳同埋东莞唔同啦。咁嗰陣時咧，其實就唔好話你去玩啦，我驚玩單嘅啫。OK， 你就算你去廣州做生意，你譬如環市路。华士路咁嘅，华士路佢有一堆街嗰啲地铺咧，全部都系军队噶嘛。 嗯 啊，咁其实啲人点解唔会喺广州玩？因为广州第一，佢系省府嚟嘅， 系省府政治因素令到系要、啊、要扫下嘅。 如果你唔系我 要干净啲嘅， 广州唔系冇得玩，广州有得玩咧。我未去过啦，但系听人讲咧就系话啲价钱就一定会贵东莞系以倍数咁上嘅。OK， 系 咁第二咧就如果 立要俾黑钱特别多啲啊， 系啦。咁如果我喺广州我冇钱玩，但我始终要玩。通常你去过啲家暴咧。就嗰個物業咧，就一定係軍方背景，咁啊冇你講咁誇張，要同我解放軍喺度嘅。 唔係有人聲稱話見過，啊、不過咁佢都係咧象徵式，即、就、係、是、等以前請呢個石黑教人咧動喺度，即、就、係、是、我依檔係高嘅。 不過 冇 幾耐之後就執咗啦。 同埋呢個你要明白咧，譬如喺廣州啦，即係我冇喺廣州住過，即係我喺廣州做過嘢，但冇喺廣州住過。喺如果你係喺廣州做公安咧，你係知有啲地方你係唔入得去嘅。因为嗰、那个如果嗰个物业或者嗰个地方属于军队嘅话，理论上你系唔可以入去 的。诶，安全啲，系铁斗。 系啦， 我哋称为铁斗。嗱，讲翻咧嗰度咧，东莞嗰度咧，我头先讲到呢个政治因素啦，吓、啊，咁、就经济因素啦。咁啊，经济因素咧，除咗就话先系喺80年代系港产啊上去之外咧，即系港产开厂就闲来无事做就要帮衬啦吓，后来就台湾撑啦，唔知系咪就系台湾叫做撑啦吓，咁啊台湾撑90年代啦，咁再咧你有求有 demand， 一定有 supply， 呢 supply 咧就好多咧经济因素系造成嘅，咁包括咧1997年出现嘅亚洲金融风暴，咁啊好多厂要执笠，女工咧都要寄钱翻屋企噶嘛，冇咧就转行做咗呢个小姐， 嗯 啊，咁咧等因素去做。咁啊，發展到今日咧，係咪話逼良為娼咧？有聽聞咧，嗰度咧嗰啲小姐咧，好多都係自愿，同埋咧 又話揾錢啊，好多係睇到報紙啊，賣廣告嘅招聘咁啊，走去應徵嘅啫。OK， 係啦， 咁啊，絕無即係唔係絕無嘅，即係好少係逼良為娼嘅。 其實如果我哋咁樣喺度講，其實簡單啫，可唔可以數字化啲講？其實睇報道講啦，即係我哋睇報道咧，睇嚟嚟去都係國內啊，或者睇下 BBC 嗰啲講。其实有冇人真系去统计过？其实呢种产业，其实一年可以为呢个东莞贡献几多 GDP 嘅咧？真系 嗱，可以咧就系500亿啊。 O K， 嗱，咁啊，根据呢、這个即系、這個、传媒嘅报道咧，即系业内人士估计，东莞嘅色情事业咧，以及直接或者间接有关，即系嗰啲呢个服务链啦吓，所产行业每年生产出嚟嘅经济效益咧，可以达到咧系500亿人民币。咁咧500亿人民有幾多咧？大家都冇乜意思啊！咁講500亿，嗱，香港每年咧嘅本地生產總值咧，大概20,000亿左右，佢等於香港嘅係1/4組。咁啊，喂，睇下喎，不過咁喎，佢始終咧佢個平均收入低過香港 嘅。但佢佔成個東莞嘅 GDP 幾多度咧？ 呢個咧我哋稍後至講啦。咁但係咧， 十分之一， 即大概而家去淨係東莞， 係唔知係啊？東莞你知啲咩？五千億組， 即係香港個 size 嘅時候，佢 五千億啊，係五百億啊，係啊，五千億即係等於香港四分一。咁啊，色情行業咧就五百億就係大概十分一。 咁都係某程度上都係啲支柱產業嚟嘅喎， 冇錯， 支柱十分一唔簡單。你香港任何十分一個你經濟實體冧咗咧，個社會咧都會蕭條。十分一，你少幾個 percent 都話嗌到好慘 啊！我上個禮拜咪喺度講乜鬼嘢啊？點解我睇報紙咪話而家話啲要 control 啲自由行啊嘛？跟住咪話原來成個旅遊業對香港個 GDP 嘅貢獻係幾多？四五個 percent 啊？ 好少， 佢係四五個 percent 到嘅啫。 但係喂，冇咗四五 percent 都好嚴重噶啦。喂，沙士期間好似冇咗唔知兩三 percent 或一點，好少嘅啫，已經百業蕭條，失業率。超過八啊，大佬，八點五啊，沙士。 所以我話嗱，你做香港特首幾好管啊？你話要搞自由行，你又知道旅遊業，旅遊業而家講緊係全個旅遊業啊 ，control 個即係 contribute 個 GDP 係十，我當佢五個 percent 啦 ，OK？ 咁你話係咪應該要 cut 自由行嗰啲？咁你咪研究下先，你咪睇下東莞而家啊 drop 啦 ，drop 撚咗黃 ，drop 撚咗 ，drop 撚咗黃色事業。 但係嗰啲唔係本地居民嚟噶嘛？ 咁咪你個本地居民會死噶嘛，大佬啊？你嗰個產業如果斷咗嘅話？系咪？即系佢冇咗十分之一，你喺个三个月之后，东莞会系点样？你咪知应该点做咯。 嗱，咪要有啲嘢你要比较下噶。咁你知道大概东莞情况系点嘅？嗱，东莞咧个城市有几大咧？佢而家系市嚟噶嘛？即系以前，但八五年之前咧就叫县，一个 county 嚟嘅啫。而家系 city 嚟嘅。咁咧佢咧就系香港嘅1.25倍， 好似系两千几， 两千六百四十五平方公里，香港1100，咁啊即系1.5倍。啊，系多过香港1.5倍嘅面积，咁咧，喂大佬，嗰度咧就有90多间星级酒店，其中五星级都有20多间。 香港冇二十间。 咁咧，佢已经成为全球五星级酒店密度最大嘅城市。 即系我哋识 嗰啲通街都系酒店。 即系我哋识嗰啲五星级酒店系咩啊？系 Four Seasons 啊 ，Mandarin Oriental 啊。Ritz Carlton 啊，呢啲 香港亦系唔系五星级嘅，但系内个服务咧系达到五星 级。其实香港五星级 香港系国际城市啊，吓都唔够佢咁多啊，吓咁即系酒店咧就唔系即系，唔系俾人住宿，开会夜晚嘅部分酒店咧，根据中央台记者、中央电视台记者发现咧，系冇正式住房，全部都系鸡斗。 不过唔系你 所谓酒店，其实真系鸡斗，系冇正式嘅住房嘅。 阿杜比又讲啱，因为你话我系睇到呢条新闻啫，你话有喺东莞市里边啊嘅有90间星级酒店啊嘛，其中五星级有20多间啊嘛。咁啊，即系我上去咧，嗰个香港有叫酒店业协会噶嘛，即系如果你有搭飞机翻嚟咧，有时一出机场。嚟過海關出走之前，咪有嗰個 counter 嘅，話幫佢 book 房嘅。我啊睇佢，我睇下佢個 list 噶嘛，話佢有幾多 member 啊嘛，即係嗰啲酒店嘅 member 有幾多。喂，撲你間香港好似佢啲 member， 即係我哋噏得出佢嗰個 member 係嗰個酒店，唔係賓館啦。香港好似都係得100间到嘅啫。 啊、即係你咁高檔噶，當然咧，大陸所謂五星級咧，就同香港五星級咪爭好遠嘅，爭咁段距離啦嚇。咁、啊、但係咧，佢以一個咁嘅城市號稱，即係咁細咁嘅城咁嘅級數嘅城市嚇，咁 啊號稱咧就有20多间五星級酒店咧，真係幾多噶啦？ 咁啊， 成 都啊嘛， 唔係咁可能係 都話裏邊，即係唔係入去租房俾你住㗎、啊，大佬係做嗰家嘢。 其實又唔係咁樣嘅，或者我哋做翻。 唔係㗎，有嘅有，其實咧就好多嘅旅行團咧。其实香港都卖广告的、 啊、 就是一家大小这样就不知道一夜嘛，就是东莞、 啊、但是如果旅行团带呢你知道 where to go where not to go 不是的其实很奇怪的、啊、他都是那些地方来的 我疑问的、 啊、不过呢就只不过呢可能我老婆就走到隔离去、啊、不知道什么按正骨跟他老公不记得两个钟不是 通常这些、啊、我 找服务 通常我知道 是隔离的 通常我知道是怎样做的呢通常做法有两种的 OK 一种就是譬如你那等大厦不是 sorry 你那个酒店佢有兩棟樓嘅，喺大陸好興嘅，正樓副樓噶嘛。咁、 嗯、 可能佢副樓咪租俾佢哋做桑拿，正樓就招呼遊客咯。咁、 嗯、 咪但係如果你有啲如果唔係咁大規模，即係一等個嘅啫，咁咪有幾層租俾你哋做呢啲咯。咁咪幾樓上嗰幾層就照係做酒店房俾你住噶嘛、啊。所以如果你去東莞中意探秘嘅話，你想知道你間酒店冇好易嘅啫嘛，你咪入咗去你住客房。咁你咪逐層撳下開門睇下咩嚟咯，住啲樓 唔使到人撳下噶啦，而家有 sales 嘅 ，OK。 同埋佢哋通常都為，因為我見過，其實佢哋係分開 lift 嘅，就算喺同一間大廈裏邊，佢哋去嗰幾層嗰部 lift 咧，就唔係平時啲住客住嗰幾部，即係用嗰幾部 lift 嘅。所以如果你係唔知啊，你係察覺唔到嘅。 系冇错，对于系我哋嘅吓，佢啲港女咧系唔会知道有咁嘅家谱嘅，除非睇开呢个一路向西啦吓。 啊，咁你而家你东莞啦，你嗰个色情事业竟然咧系有等于佢十分一嘅 GDP 咧，系相当之惊人噶啦。啊，咁但佢唔係服務 local people 嘛，服務即係而家咧， 最初係諗住服務 local people 嘅，咁啊啲廠佬啊飽魚先入肉啊嘛， 唔係其實， 喂而家唔係喎，佢而家唔係淨係港撐台灣撐，佢係嚟佢有講過咧，根據呢個大陸報紙咁報導咧，係 low 即係廣東省人，總之係廣東省住嘅人都會去光顧，因為而家交通咧十分多呢個角度。啊，叫 state、 哦啊。如果你去嗰度，我主要行一条角度啊嘛，就心灵一角度。 Interstate 大批 interstate 嘅路喺度啦。咁啊，东莞咧就是、你讲翻呢度啦。咁你而家嗰个运动呢、這个政治运动啦，你话呢个咁嘅扫黄啊，横跨三个月啦，到五月初啦吓、估计咁就唔会 entertain 咧。而家去呢个广州呢个出入口交易会嘅人噶啦。啊，咁因为广州去呢个东莞咧，一个钟头之内去到噶啦。 哦，咁當然啦，佢而家係東莞係國際性城市啦， 因為我中國咧係而被選為咧係二十個富有城市之一，亦都曾經咧2004年咧選為咧係最有活力城市之一。 即係 根據我識講就係話呢個，譬如我啲朋友喺廣州住，如果佢去東莞玩就係頭先我講過啦，去一個叫道教嘅地方啦。如果你得閒你睇下地圖啦，道教係東莞一個城市係最接近廣州噶嘛。如果你喺廣州出發嘅話，基本上如果你揸車嘅話，應該係九個字島應該可以去到。 係冇錯。 咁、如果你深圳啲人上去玩咧，就通常會去頭先我講嗰個叫你搭火車。唔係你搭大巴，你經過入離開深圳之後，第一個去到深圳，去到東莞嗰個城市就係嗰、個啊，先話翻俾你。頭先我講咗個地方嘅 乜教啊？ 唔係道教，道教近廣州嘅，近深圳嗰個係死啊叫清乜鬼嘢？唔緊要啊，我先再諗翻，我再話俾你。 清 遠啊？唔係清遠， 唔係清遠喺廣州。 清遠都係清遠都係街，幫人賣 走嚟街食啊！廣州。貧窮地區， 咁類似咁樣，但係頭先阿杜比講嗰樣嘢，我懷疑其實都係一種，佢其實都係一種產業嘅轉化。咩意思？就話你頭先我哋講過啦，嗱，80年代港人想去投資開廠 ，OK， 台灣係比我哋後嘅，因為點解咧？就唔係台灣人唔想翻去開廠，係因為你去到呢個蔣經國林瓜咧，先至解除咧，你可以翻去探親。 係啦， 咁你去探親只係第一步啫嘛。如果冇嘅，可以翻台灣人可以翻去探親，係一種八零年代後期嘅。 所以咧。完全係唔可以脱離咧政治經濟因素嘅，當然佢哋唔係唯一因素。 咁、變咗後期咧就哦，真係好多人去開廠啦，開廠你商類咪頻繁咯。哦，即譬如你係做代工生產嘅，咁啲廠會嚟睇廠噶嘛，或者啲老細會喺台灣啊飛過嚟睇依家廠噶嘛。咁你會令到你個酒店會相對會比較蓬勃咯，係咪？有好多人會出差嚟呢度去廠嗰度睇嘅嘢，諸如此類噶嘛。咁杜比話齋，去到97年一鑊金融風暴，咁嗰時 廠裏冇得撈。 咁嗰時我仲記得。系点样咧？其实嗰时咧，成个大陆咧，救经济只系得一个方法嘅啫。嗰时就应该系朱镕基做紧呢个总理嘅时候，就系、将人民币贬值啊嘛。嗰时，佢希望用个贬值去救翻个出口啊。咁啊，咁都系嘅。咁可能都救翻多少嘅。咁但系慢慢都发现都系，咦？佢只系由一个这个我哋叫做第二工业，已经进化成为一个第三工业啊嘛。即系由一个生产变成呢个 服务业为主嘅， 咁你啲酒店咪越起越多咯。一开头啲酒店咁就起嚟招呼人嚟出差啊，嚟食嘅啫嘛。而家搞下搞下，哦，全部开嚟就做啲桑拿啊。 咪只要你去东莞，就发觉咧系呢个酒店系多过工厂嘅。O K， 咁犀利啊！ 系啊， 咁你而家唔同概念，你咁你工厂嘅开 唔系即系点讲咧？当然系工厂梗系分得好远啦。 你工厂冇喺市中心噶嘛，大佬啊。情況就 係 咁樣 咯。咁講翻咧呢個呢個東莞咧，我哋都要介紹一下㗎。東莞個名咧，喂，其實咧喺唐朝嘅時候咧，公元咧757年先至確立嘅。 係 啊，之前俾啊依個曾城咧撥俾呢個曾城係管嘅。 有個管草啊嘛，因為管草嘅名，所以叫東莞。 東莞啊嘛，咁啦，開始有人住咧，應該係夏朝嘅時候已經有人住㗎啦。仲有啊，點解放嗰兩個差人啊？傳聞中啊，被捕兩個差人啊，冇正式拘捕啊，可能係扣留之類啦。 係真 原來咧，原來呢個香港同東莞係友好城市 嚟。哦， 有啊，即係可能係友好啦。 有好多都係東莞人嘅。 好，我第一次認識東莞呢個名詞咧，就係我以前中學個同學，咁啊東莞人嚟嘅，咁佢仲成日講笑啊，東莞臘腸你知點嘅啦？而家好似冇唔見有得賣喎。 要 好短嘅，好短嘅。東莞臘腸你仲記得啊？亨利啊嚇，東莞臘腸佢老豆揸的士嘅， 咁啊，佢話俾我聽啊，東莞臘腸係我食過東莞臘腸啦，咁啊東莞係點樣？嗰陣時先知道嘅啊。咁啊，仲有一個講笑，最後咩？其實應該擺喺開頭講噶啦，就係、是、從好多1972年嘅時候咧，呢、這個美國尼克遜總統就訪華，帶埋呢個國務卿咧羅傑斯就去中國訪問。罗杰斯要问呢个周恩来，中国有冇妓女？ 嗯， 周恩来就话有，全部喺晒台湾啊嘛。 冇错， 啊台湾， 唔使惊， 而家唔使咯。 应该下个月呢、這个奥巴马个老婆米歇尔都会访问呢个中国，因为奥巴马、 会唔会问同一问题咧？ 奥巴马嘅下一次即系四月份嘅亚洲之行已经决定咗系唔嚟中国，就叫咗佢老婆同佢个女去。咁、我哋嘅而家我哋嘅国母咧。阿彭麗媛會招呼啊！我相信佢都會問呢個問題 啊。不過咧，就其實咧，大陸咧亦都有我哋講咗呢個政府打擊嘅面啦。大陸咧而家咧就即係亦都有啲學者咧，有啲知識分子出嚟講喺網上講咧，就話呢個妓女嘅問題其實咧就應該咧係亦都應該係一個適當嘅合法化，同埋咧打擊唔係就妓女，拉幾個小姐唔係功勞，打擊背後包庇控操控集團先至係最重要嘅。 你講呢個咧，其實 同埋咧，依、這個妓女咧本身嘅工作都係一種工作，性工作者 應該要交税同埋買呢、這個買呢個養老基金嘅。 但係佢係出賣自己嘅身體咁樣樣就但係俾人剝削緊啊嘛，因為有雞頭存在啊嘛。 因為你而家差唔多完，但我想講多兩樣好快咁講 OK。如果你大陸 OK， 你國內其實某一個情況上咧，其實你係可以將呢樣嘢規範化去做嘅。如果用國內嘅術語就係 OK。我舉一個好簡單例子嘅啫，其實你去睇下喺鄰近地區有邊啲地區係呢、這個呢個槍妓或者我叫或者有呢個紅燈區咯。台灣係有，台灣有分私槍同埋公槍噶嘛。OK， 咁台灣又唔係你去學習個退場啦，我估。OK， 新加坡咯， 咁啊去新加坡啦，新加坡就有紅燈區啊。如果你我唔知你有冇去過啦，但我都係我嗰時我印象中我係知新加坡係有紅燈區，但我就未去過。咁新加坡喺邊度咧？係一個地方叫牙龍啊嘛。牙龍呢個地方咧，其實咧係一個閩南話嚟嘅。咁閩南話讀牙龍咧，其實佢真正嘅意思咧就即係雞龍咁解。 哦，牙龍 啊，咁啊嗰度係一個紅燈區嚟嘅，而佢係管制得係比較啲規範，即係個個要攞牌啦，定期去驗身啦，嚇。 即係 make sure 冇性病。 係啦，即係其實你最緊要呢樣嘢就出邊。我唔知啊。譬如泰國呢樣嘢都好多㗎。但大國可能你會覺得哇啲艾滋病好似好猖獗喎， 係啊係啊， 係因為冇管制啊嘛，係嘛？ 公槍咯，同長私槍嘅分別咯， 係啦。咁呢樣嘅其實國內係可以去參考下嘅。 但係咧，嗱我應該講埋歐洲咧，好多包括荷蘭等地咧，即係槍技咧都係合法化嘅，規範地區嘅。咁你香港即係呢個大陸而家個意識形態係個意識形態自覺即係咁強嘅國家咧，佢有啲嘢佢一定係唔可以放嘅， 冇錯。 包括咧賭博。喺大陸咧，賭場係唔可以有嘅，咁啊槍技亦都唔可以有啊。咁啊，講到呢度先啦。大家慢慢聽下，有啲咩嘢你哋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向我哋反映啦。 亦都會引致我哋應該 要申報下啫。小弟從來冇去過東莞，好想去啦。而家去得太遲了。 我哋一切嘅知識都係嚟住報紙同埋喺呢個一路向西。 冇錯。 如果你再唔明白呢個佢所謂嘅保護傘係點樣去 operate 嘅咧， 咁請留意咧呢個周永康嘅新聞。 除咗留意呢個周永康新聞之外咧，我亦都極力推介大家。上 YouTube 睇翻呢個二十年前嘅港產片，例如呢個《雷洛傳》啦、《跛豪》啦，咁你就大概知道呢個黑社會同埋呢個警察去勾當應該係點樣去做。 咁當然啦，咁如果引啲有個引子啦，咁講完呢、這個黃色咁啊，梗係試下講下賭啦，或者我哋揾次咧機會咧講下呢個澳門，咁啊應該咧就計呢個東莞被打壓之後咧，應該澳門應該都係為時不晚㗎啦 ，OK 嚇。 好啦，咁啊最後講埋咧就是、東莞威水嘅時候咧，就同呢個美國哈佛市咧、哈特福特市咧，係成為友好城市。Along with Hong Kong 啊， 成日都被咩叫友好城市啊？不過就特別 即係姊妹市咯，姊妹市。 可能每年有個活動搞下咯。咁啊，東莞又攞啲佢最耍家嘅嘢去嗰度展覽，佢又攞啲佢最耍家嘢過嚟展覽。但係而家呢鑊嘢一日打沉咗咯。 我諗你亦都係一個榮譽市民嘅喎 ，OK 嚇。 好多謝各位啊。